纯茶饮无添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二，农历7月22，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第22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致贺信，张德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开幕，习近平致信祝贺。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经验交流会在京召开，俞正声出席并讲话。 张高丽会见出席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央企改革报告播出，中国交建的改革三部曲。 铁路投融资改革持续推进，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项目签署投资合同。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孙莹报道，第22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持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在发挥检察官公益保护作用、推进法治建设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也愿积极借鉴世界有关法治文明成果。张德江在致辞时说，中国高度重视发挥检察官在公益保护中的职能作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为检察机关更好发挥公益保护作用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大力推动国际和区域司法合作，加入一系列司法类国际公约，与许多国家签署了司法协助引渡等双边条约，并积极履行已经承诺的国际公约条约义务，在惩治国际犯罪、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央广消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昨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习近平指出，公约生效21年来，全球荒漠化防治取得明显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防治荒漠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我们要弘扬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预防为主，坚定信心，面向未来，制定广泛合作、目标明确的公约新战略框架，共同推进全球荒漠生态系统治理，让荒漠造福人类。中国将坚定不移履行公约义务，按照本次缔约方大会确定的目标，一如既往加强同各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在缔约方大会期间，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正式启动，防治荒漠化的中国经验受到广泛关注。央广记者金建军、郑颖，内蒙古台记者李浩报道。 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指出，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作为发起方，中国国家林业局还将在合作机制框架下，每年为机制成员国家举办技术培训班。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秘书处执行秘书莫妮卡·巴布： 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有利于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把绿色发展理念、绿色技术和绿色投资带到沿线国家，促进相关国家在经济等方面深入交流。 连日来，大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治沙经验和治沙技术。委内瑞拉代表艾德里安·阿尔贝托： 中国防沙治沙的方法对我们国家有很大帮助，可以学习一些技术用到我们的国家。 地处西北边疆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筹推进生态治理和经济发展，探索人与环境协调发展新路径。十八大以来，全兵团人工造林230万亩，治理沙化土地700万亩，基本扭转了沙进人退的局面。央广记者张孝成、兵团台记者夏俊报道。 初秋时节，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兵团石子石皮山农场，5万亩枣树果实累累，2万亩新植的苹果绿意盎然。承包户邱占峰信心满满。 环境已经改变了，这个苹果树明年后年就要大量挂果了，我心里边特别高兴。 邱占峰的信心与周边的绿色屏障密不可分。近年来，皮山农场绿化荒漠，同时调动社会资源，营造灌木林、防风林和农田防护林，林间兼作果树和高产农作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得益彰。农场副厂长唐志华： 把生态和农业经济相结合，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这也是今后咱们防沙治沙工作的一个主导方向。 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兵团第七师曾以开荒造田著称，如今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建设生态团场、生态城镇成为上下下下的共识。6年来，七师推进林权改革，集聚社会力量，建设防护林135公里，城镇绿地2.3万亩，垦区掘起2个森林公园、3个沙漠公园和1个国家级湿地公园，绿洲林地总面积超过110万亩。如今，地处沙漠周边和边境前沿的新疆兵团，森林覆盖率上升到18.6%。常年奋战在生态一线的兵团第五师副师长杨玉： 兵团人既要做维稳戍边卫士，也要做生态保护的卫士，守护好新疆绿洲安全，努力建设美丽的边疆。 央广消息，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重点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能源革命总体效果不断显现，支撑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到2030年，多点产业支撑、多元优势互补、多级市场承载、内在竞争充分的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清洁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基本建成，资源型经济转型任务基本完成，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经验，经济综合竞争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再上一个新台阶。 央广消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经验交流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俞正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关键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党的重要思想，在党上下功夫，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积极作用，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俞正声强调，要遏制宗教极端化倾向，坚持依法治理，对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的矛盾纠纷，违反什么法律就按什么法律处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校园传教活动。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广西南宁分别会见前来出席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柬埔寨首相洪森、越南常务副总理张和平、老挝副总理宋塞和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马明。在会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时，张高丽表示，文莱是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中文是相互信赖的真诚朋友和合作伙伴。哈桑纳尔表示，我此访带来近100名企业家，也欢迎中方企业家赴文莱投资，文方愿进一步推进同中方合作，使文莱成为中国通向东盟的门户。在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时，张高丽表示，柬方为维护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中方愿以明年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为契机，与东盟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洪森表示， 明年是柬中建交60周年，柬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扩大柬农产品对华出口。在会见越南常务副总理张和平时，张高丽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越关系，愿同越方共同努力，规划好双边高层交往，维护好海上和平稳定。张和平表示，双方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加强高层接触，推进经贸产能合作。在会见老挝副总理宋赛时，张高丽表示，双方要实施好已经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和加强产能投资合作协议。宋赛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老中在经贸、投资、卫生、基建、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在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马明时，张高丽欢迎哈方首次作为特邀合作伙伴国出席中国东盟博览会。马明表示，衷心感谢中方所做安排，使哈方有机会参加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并展示哈方产品。会见后，张高丽同马明共同出席首届中国哈萨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并致辞。 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与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现场直播，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敬请关注。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央企改革报告今天播出第二篇，中国交建的改革三部曲，采制央广记者王建帆、许月林。 国企是国之重器，关乎经济全局和民众利益，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中国交建副总经理孙子宇说，中国交建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改革。 11.5期间叫没有改革没有中交集团，没有持续的改革没有中交集团12.5的发展，现在是13.5，没有全面深化改革啊，没有中交集团未来更好的发展。 2005年，中国交建以强强联合、新设合并方式组建，2006年实现整体上市，改革成效立竿见影。重组之后，中国交建的资源整合能力、竞争力、创新活力得到极大提升。12.5期间，中国交建持续改革，兼并收购了房地产大型央企中房集团、澳大利亚第三大建筑工程公司约翰霍兰德等，使中国交建产业和市场结构得到了优化和发展。13.5是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去年7月，中国交建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中国交建战略发展部总经理胡国丹： 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呢，它还同时承担着产业发展的责任，它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还不太一样，根据我们发展的需要，我们在下面布局一系列具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集团。 中国交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架构可以概括为一台六柱。一台是指打造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控股集团，六柱是指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综合开发、产业金融服务等六大产业集团。胡国丹认为，这为企业未来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和平台。 因为原来如果说还是做单纯的基础设施的承包商的话，那么它抵御未来宏观环境的变化的风险的能力就比较单一了。通过资本的运作，对于新的产业的兼并培育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手段。 此外，中国交建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改革为契机，结合国资委、压检等一些专项改革工作的部署，全面推进公司内部深化改革工作，成效显著。中国交建副总裁孙子宇： 包括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的处置，包括企业办的教育机构、企业办的医疗机构等等，就历史形成的一些包袱，通过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使得企业真正的回归到它企业的要素上去，轻装上阵。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我的故事，请听怒江大峡谷中最后的溜索人，采制央广记者李腾飞。 雨季的怒江咆哮汹涌。云南省泸水市六库镇双米地村辣子咪位于江东岸的山坡上，全村有40多户傈僳族人家。十多年前，辣子咪刚绳溜索建成，村民靠着这对长近200米、高几十米的溜索来往两岸，柴米油盐、牲畜粮食，所有的一切也都跟着村民颤颤悠悠从江上划过。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山区面积超过98%，境内南北走向依次分布着丹当利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里，构成四山夹三江的高山峡谷地貌。因群山横亘、江河交错，人们饱受行路难、过江难的苦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辣子咪村民小组村民楚四华： 我大哥和兄弟就是那样死的，那时候铁索上面有刺，溜不了就划船，水太大了，我一个人浮了出来，他们两个一起死了。 2011年，怒江群众过江难、出行难的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交通运输部调研后明确对怒江、澜沧江上的42对溜索实施溜索改桥项目。怒江州地方公路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潘正武介绍，随着溜索改桥项目的全面完工，怒江大峡谷里真正作为交通工具意义上的溜索已基本退出舞台。 落后的交通对怒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有很大制约，而且它严重威胁到这个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现在这两批已经全部实施完成了，基本上解决了怒江这个老百姓过江难、出行难的问题。 巨大变化不止发生在怒江。2013年，在调研怒江溜索改桥示范项目后，国家交通部、扶贫办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都开展了溜索改桥项目，帮助西部边远山区群众结束溜索时代。一座座现代化桥梁化作连心桥、幸福桥，让老百姓的出行告别困难、告别危险，也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边疆困难群众的心紧紧连到一起。 溜索改桥造福群众，可以说是国家心和群众心的连在一块，是心连心的工程。 铁路投融资改革持续推进，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项目杭绍台铁路公司合伙制 PPP 项目昨天签署投资合同，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联合体占股51%。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杭绍台高铁从杭州东站出发，全程经过杭州、绍兴、台州境内的共9个站点，全长269公里，线路速度目标值每小时350公里，项目预计总投资409亿元。由复星集团牵头的8家浙商民营联合体占股51%。杭绍台项目合作期限共34年，其中建设期4年，运营期30年。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坦言，此次复星牵头联合体参与高铁 PPP 项目建设，他们更为看重的则是后期产业运营这块大蛋糕。 复星的产业布局多元，在物流、健康、地产、商业、互联网等领域都有丰富的可嫁接资源，可以在高铁领域用全产业链的优势服务浙江，想象空间非常大。我相信以杭绍台高铁项目的投资建设为契机，复星的铁路加 PPP 加产业的投资实践一定会跟浙江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洪昌表示，该项目对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铁路市场化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意义深远。 杭绍台这个项目的话呢，真正的吸引到了社会资本，这个 P 的话呢是一个 private 的一个主体，对于我们铁路的改革，对于铁路从民间资本当中如何更好地运铁路项目，如何更好地进行土地和商业开发，对于铁路产业的发展来讲呢，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示范作用的。 记者从雄安新区管委会了解到，雄安新区用人制度有重大创新，未来将不拘一格选人用人，并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央广记者王志勇、孟晓光报道。 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刘宝玲近日表示，雄安新区将按照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实行大部门制、扁平化聘任制，构建精干的管理机构，减少行政层级，实行小政府大服务，提高行政效率。可以说，新区科学设置管理机构，激发发展活力，努力打造成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刘宝玲： 创新是新区的生命力所在，特别是在我们的机构设置、人才引进、人事管理、行政审批方面，我们一直就在要创新。 在吸引人才方面，雄安新区将制定特殊人才政策，在引进、使用、管理等方面打破常规，建立创新成果市场化激励机制，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到新区创新就业。刘宝玲说，雄安将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是新区需要的人才都欢迎。新区的用人一律实行聘任制，签订聘任合同， 我们叫 以岗选人，一人多岗，就是你干得好，我就给你发工资发得多。工资的标准要参照北京或高于北京。对一线人才、高精尖的人才，实行市场化的协议的方式。 新闻动车组，今年第18号台风泰利预计14号在浙闽沿海登陆，山西太原农村将彻底告别燃煤时代。第20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幕式暨经典诵读展示活动在京举行，请听报道。 今年第18号台风泰利已经生成，可能会在13号夜间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之后趋向于浙闽沿海，或将成为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指出，目前台风路径还有不确定性，需要密切保持关注，但其影响不可小视。 从12日的晚上开始，一直它的影响应该持续到16日的晚上。那么从台湾的大部、福建、浙江、安徽的南部、江苏、上海等地都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台湾海峡、东海大部、杭州湾、长江口区这些地方都会出现8到10级这样一个大风。那么泰利中心经过的地方，它的风力可以达到11到17级。 国家防总要求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及江河洪水防范等。央广记者侯燕北京报道。 时近初秋，山西省太原市南下温村李福生家的散煤灶改液化气接近尾声，李福生再也不用为伺候土锅炉费心费神。 那个土锅炉把它取消了，液化气又能供热又能煮饭，人也省事了，也干净了。 这是太原全市56个城中村和269个农村进行煤改气、煤改电设备改造的一个缩影。太原宣布，今年10月10号前，市区要建成净煤区，彻底告别燃煤时代。为了保证农村群众用得起电、烧得起天然气，太原市对改造企业和农户进行补贴。太原市环保局区域污染防治处处长孙立： 总的投资大概在35亿左右，其中政府补贴16亿左右。 央广记者岳旭辉，山西太原报道。 昨天晚上，第20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幕式暨经典诵读展示活动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中青三代朗诵艺术家、歌唱演员等对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诗词进行了精彩演绎。20年来，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普通话普及率从2000年的53%提高到2015年的73%左右，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 社会用字进一步规范，中文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语言，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承载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和完善建档立卡、贫困户等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力争到2019年基本完成，2020年做好扫尾工作。 国家旅游局昨天发出关于做好2017年国庆中秋假日旅游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隐患排查意识，牢记预防预警意识，抓好假日旅游安全，确保旅游市场运行平稳。 记者从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该院日前对原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副市长吕瑞峰、傅天吉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日前，经湖南省永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永州市公安机关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对深圳市善心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天明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同时，经检察机关批准，全国多地公安机关也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罪名对一批犯罪嫌疑人依法执行逮捕。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干部驻村帮扶是带动群众脱贫的关键抓手，但有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基层干部驻村扶贫就像当秘书，整天填表开会写材料，难见扶贫实效。 新华社观点：扶贫干部变成扶贫秘书还是自身能力不足，扶贫干部必须提升自己的硬实力，多扎在田间地头找优势，多研究可扶贫的产业，用实事打开脱贫的突破口。 日前被称作环保史上最大规模行动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已满五个月，期间督查组揪出20000多家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问题率超50%。 新华网声音，中央环保督查频频亮剑，形成巨大震慑和良好反响，环保工作没有捷径可走，只有继续狠抓落实，才能在环境治理上不欠账。 近日，贵州省教育厅宣布将招募首批150名有经验的退休教师到偏远农村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志愿服务。 农民日报点评，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招募退休教师无疑是一种有力补充，希望贵州能够先行先试，积累经验，也期待有更多地方为破解农村教育资源贫瘠问题多想办法，出实招。 故宫日前公告了9月即将推出的7大展览，包括以《千里江山图》为代表的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故宫藏瑞录文物特展等。其中，《千里江山图》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只公开展出过3次。 光明日报指出，多一些高级别的珍品展览，让民众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历史名作与艺术珍宝，是呼应民众观展热情的必要之举。乐见故宫博物院晒出更多的珍宝。 叫网约车、寄快递、送外卖等大小事都离不开路名，但很多大中城市中路名门牌更新跟不上城市发展速度的例子比比皆是。 人民日报观点，道路缺名、小区缺楼号，折射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缺位。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才能真正回到属于它的人民的本位。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1号针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通过一份制裁决议。朝鲜外务省11号曾发表声明说，若美国在安理会推出新一轮涉朝制裁决议，朝鲜必将让美国付出相应代价。声明表示，朝鲜研制核武器是遏制美国对朝敌视政策与核威胁的手段，是正当的自卫措施。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应约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讨论朝鲜半岛局势。普京与默克尔重申，朝鲜半岛危机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通过恢复所有相关方谈判的途径加以解决。 以色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说，应多个总统弗雷的要求，原定于今年10月23号到27号举行的以色列非洲峰会将推迟举行。声明指出，为确保峰会成功举办，多个方面需要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声明没有明确峰会将被推迟到何时。 据墨西哥媒体报道，墨西哥地震遇难人数已增至90人。南部瓦哈卡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有近80万人受灾。目前救援仍在进行，死亡人数有可能继续上升。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10号证实，位于该州北部的普莱诺市当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被警方打死的嫌疑人。目前警方尚不清楚枪击事件的原因。 在11号埃塞俄比亚传统新年来临之际，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10号宣布赦免697名囚犯。穆拉图表示，这批囚犯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改造，他们将会以更加和平积极的方式重新融入社会。 据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张乔雪、文琪，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